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一首张韶涵演唱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这首歌呢，唱出了年少时候对于爱情的那种懵懂，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也确实是如此。当我们逐渐成熟起来了呢，就不敢轻许诺言了。爱情当中也需要我们去摸索着来，不体验不亲身去经历，都不会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呢又是非常个人化的，以至于很多人在爱情到来的时候都会感叹，哦，原来这就是爱情啊。如果说刚才那首歌呢是唱的爱情成长当中的一种纠错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呢就是属于个人化的对于爱情的体验了。首先我们会听到张学友的两首歌，一首叫做如果这就是爱，还有一首呢名字跟这首非常的相近，叫做如果这都不算爱。两首歌曲一起送出。 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不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

们每个人呢可能都会去经历属于自己的一种情感，那这种情感算不算或者是是不是爱情，只有你心里面是最明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歌手张靓颖，是她演唱的一首《如果这就是爱情》，收录在张靓颖2010年2月2号发行的专辑《我相信》当中。这首歌呢，也先后获得了第八届特步东南劲爆音乐榜年度十大金曲和百度音乐沸点2010年度盘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还有2010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和第十八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等奖项。这些荣誉的获得呢，跟歌曲采用了直白的歌词、上口的旋律以及经典的爱情主题是密不可分的。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唱出了对于爱情的一种非常坚定的感觉。通过歌名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歌名叫做《这就是爱》，来自于歌手张杰。而在这首歌当中呢，也体现出了歌手张杰对于歌曲处理的那种细腻，以及他的音乐爆发力。 可能回忆掉进了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回不去的阴霾让我为你掩埋，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月亮下的对白单纯的像小孩，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这就是 在今天节目上面时段，我们一直用歌曲在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爱。 接下来呢，会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它呢和刚才听到的张杰的那首歌呢歌名非常的相近，唯一的区别呢是张杰的那首歌应该这样断句，这就是爱。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林志炫，是他的一首非常适合在婚礼上来听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这就是爱，出自他发行于1998年的那张很有名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是其中的第五首歌。这张专辑呢，是由国际知名的超级大牌音乐制作人 Tony Smith 编曲制作的，因此呢，这首歌听起来制作也是非常的精良，非常唯美的一首歌。在上半时段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您。下半时段依然有贾跃和一些经典老歌一起陪伴您。 山上风很轻，忧郁是无证的心情，两个人出生看星星，仿佛在看一场电影，只要是心灵能感应，就无需开口说不停，不害怕忽然的安静，让空气冷冰冰，我们会暖暖的靠近，有心灵上会互相了解的愉快，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想把你找幸福 平安车险有好礼相送， 太好了，快快说来。 四到六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电话询价，就送福临门东北大米。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它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FM 九八六，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朋友们，感谢您将调频依然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由贾跃带来的《越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用歌曲跟大家一起讨论了什么是爱情。在接下来的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听到有关爱情的经典歌曲。一上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两位歌手对于爱情的比喻。一首呢来自于金海心，是他的一首《爱似水仙》；另一首歌呢来自于影视歌三栖明星孙俪，是他为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演唱的主题曲《爱如空气》。两个比喻，您更同意哪一种呢？ 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却永远不能够实现。

两首形容爱情的歌曲之后，我们会听到刘若英的一首歌《很爱很爱你》，出自她1998年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由诗人成作词，玉城千春作曲。最初这个曲子呢是日本的一个二人女子组合演唱的一首歌，而重新填词之后呢，刘若英的演唱沿用了原唱玉城千春那种诚恳朴实的唱法，听起来呢也是更加的深情。歌中呢有一句，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诗人成的词呢写的也是非常的贴切，让奶茶刘若英对情人的放手演绎的大气懂事而不幽怨。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它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名字，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看着他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很爱很爱你，只有让 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藏在你的天空，握住他的温柔，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我、爱情的故事对我就像一场空白灯火。这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你的天空，握住他的温柔，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这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方季韦，是他演唱的一首《爱情故事》。我们听到的在这首《爱情故事》当中，可能演绎的这个故事并不是非常完美的，而我们遇到的感情呢，有的时候也是不尽如人意，可能要经历几次挫折和失败，才能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人。所以呢，不要怕受伤害，要大胆地放手去爱。

北京时间23:00 FM 986